我就不必客套，我们都是自己人，里边坐。最近过得怎么样，只有你自己清楚。如果你过得不好，不开心，晚上没有人聊天，你可以找到我。找到我的方式有四种啊，很方便。四种方式你都找不到的话，除非你不想来找。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记住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点视频就可以看到我。第二种，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这个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已经大概有6年的时间，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里边啊。如果你在线的话，生活不是很忙很辛苦，你可以来找我。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新浪微博周大准。第四种，你可以通过花椒看我的直播，花椒下载 APP 之后呢，搜索活力982，我就在花框里等着你。我今天晚上呢有一点点感冒，因为春天刚刚来，乍暖还寒啊，春捂秋冻，就会有一点点的头晕头痛，偏头痛，你懂那个发烧都痛的感觉吗？我现在就是发烧都痛，眼睫毛都痛，只不过是一半边痛，这半边不痛，这半边痛，反正就很不舒服。我不知道我的音色听上去还是合适舒服吗？我现在是个病人，不管怎样，我谢谢你来直播间看我的直播，看到了灵儿，看到了我们的朋友 LCCCC， 还有张阿痴，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们都在，让我觉得病好了一半了啊，耶！首先已经祝天下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这个半边天的朋友们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漂亮美丽，心花怒放 and 所往等等等等。之后呢，我们来聊聊犯的错。其实好多朋友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你们聊犯的错呢？其实有时候作为男生啊，另外一半有时候会忘记一些节日，比如说纪念日、结婚纪念日、你俩相识的日子，然后西方的节日，三八妇女节，中国的鹊桥节，白色情人节等等，这些忘记送礼物，也许会是一个问候。有些女生呢就会觉得 OK 啊，她想着我，她记得我，我就 OK 了，我觉得心里很甜。但有些朋友就会觉得不行啊，一年就这几个节日，当然要记得了，而且要过得很隆重啊，送礼物那是必须的呀。所以呢，我替所有今天没有送礼物给另外一半的男性朋友说一句，你们以后可长点心吧。犯的错，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犯错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叛逆，不清楚事情的后果，当我们翅膀渐渐丰满之后呢，就会做自己一些自主的决定，也不管家人和朋友的干预，或者是一些好的去让你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是跟你的一些说法，你会全然不顾。之后又在爱情里，在工作上犯了很多的错。其实这个犯错的阶段有很多很多的过程，如何犯错，犯错之后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犯错的经验，从这些经验累积当中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我们今天晚上聊聊这些。如果你是一个经常犯错的朋友，你可以想想你为什么犯错，因为什么犯错，你犯错之后是不是吃一堑长了一智，而是屡战屡败屡犯屡改呢？我今天照例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今天确实是有点累，我说话都会觉得很辛苦很费气，你懂吗？啊，不矫情，我在直播就是我最满分的状态给你，我的眼神还很锐利，对不对？第一首歌有请黄品源先生，寂寞夜快车，把我们的思绪跟着这个列车的鸣笛声伸向远方。你可以借着车里的灯光，透过窗户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些看得清，有些看不清，看得清的你认识，看不清的稍显模糊。夜已经深了，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没曾谋面的好朋友，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等你来找我，寂寞也快着。 夜快着，同行者不多，红隆隆，心有点朦胧，仿佛有个人

以至于这种感觉都让我忘记今天晚上说什么话题，犯的错，对不对？刚刚这首歌曲是蛮温馨的哈，但是我之后要放的每首歌曲都里边都有很多很多浓重的感觉。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听，是因为它有非常大的气场的烘托。金海心是很少在节目当中出现的歌手，应该是3月8号这天之前从来没有放过他的歌吧，但是他确实有很特点的声音，特别适合夜晚这首歌。我个人会非常在乎一些聚合的场所里人们所表达出来的样貌，比如说送别时候的飞机场、火车站、车站、站台，家门口，小巷口，就是会有很浓重的情感升华的部分。即使你之前，比如说你跟爸爸妈妈有一点叛逆期的时候，或者跟情侣之间有一点闹别扭的时候，真的要分开的那一瞬间，每一个人只要是真爱哦，我说的是 true love 真爱，不是 fake， 不是 fake， 不是赝品。一定是非常真挚的表达离别的心情，不管你是一个外向还是内向的人，都会在这样一个时刻十分表达出你的不舍，还有那种依依惜别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画面桥段非常的让我感动也释怀。一切的不和谐不协和都会因为真的要分别一段时间，不能在一起，不能听他的唠叨，不能看他的缺点的时候，你会愈加的格外珍惜。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平淡生活里的刺的一部分，就是那个刺是荆棘的刺，玫瑰的刺会刺到你痛的那个东西，当它少了那个灼伤感灼痛感的时候，你会想念它，对吗？所以我们犯的错，为什么要犯错呢？我们不要犯错，在要犯错那一冲动之前，口无遮拦之前，你要爆发之前冷静，一切就会好一点。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金海心，叫做飞走了。你试着跟我有这样的收听的感觉，你戴上耳机，如果你现在有的话马上戴上，或者说你真的静静的听这首歌的前奏，当这个气氛烘托到一定30几秒的时候，这个歌声一出来，那真的是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音乐的魅力有这样的奇特的功效，来听金海心的这首飞走了。注意听哦，注意听哦。注意了，注意听哦。准备 飞走了，飞走了，你和你那些本不属于这里的行李，踏上一半空壳。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心该空了，却慢慢的装着不舍。 曲来自于金海心，飞走了。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是迅速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个性的 ID， 行动的方式，穿着的格调，或者是经过了漫长的这样一个学习过程，你终于做到了你自己想做的那个样子，你都要珍惜之前发生过的一切。谢谢大家来捧场，在3月8号这一天，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美丽有人疼，然后由内而外的幸福感。今天晚上来聊的话题呢，就是犯的错。我们每个人都犯错，对吧？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很多的歌手唱过关于凡人的一些歌曲，像李宗盛先生啊，就是每一首歌曲都透着我们凡人不可逾越的一些道德上情感上的一些错误的区块，我们会掉进去。然后呢，有的人是掉进一次之后呢，马上就总结经验，绕着那个洞走。有些人呢会反复的掉进去。其实人并不怕犯错，怕的只是痛苦。真的，有些人真的是痛苦。不过还好，犯错之后呢，你就会留下这个痛苦的痕迹，而那个痛苦就是让人记住，不再犯同样的错。话是这么说，但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屡说屡犯，屡犯屡错，屡教不改，对吧？什么时候会犯这些错呢？比如情感上，你一直没有改变对一个人好的方式和方法，一直都是全身心的投入，以为能够收获一份满满的爱，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主动付出的人，一直在付出的人，已经是到了被伤害的感觉。就一旦这个情感没有你达到想要的回馈的时候，你会极其的失落。我希望大家，特别是这个恋爱的时候，情感关系相处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互相弥补，互相欣赏，而不是单方面的加油，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一次我开车，大概是傍晚6点左右，听到了一个电台放了这首歌曲，我就忽然觉得，哎，他们品味很不错。这首歌曲也是许美静并不多在广播电台当中被 DJ 们放到的歌曲，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推荐给你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风的叹息》。

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十点大陆机，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刚刚那个片花其实会告诉大家一个信号，我要播放听众点播的歌曲啊。如果你刚刚来到我的节目的话，我的节目有两个主要的环节：见字如面和点一首歌。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中点歌的时候发的歌曲我都要听一遍，点的歌曲我都要听一遍，有些是我听过的，有些是我没有听过的。真的我很抱歉，不是每一首歌都可以在夜晚放给大家听，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播。这个朋友是微信公众账号里的朋友，叫做我是永不停息的小蝎子，我都记得这个名字。他说要点播一首陈琳的歌曲，陈琳已经离开我们了，到天堂继续欢乐的唱歌。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这首歌曲确实是我喜欢的众多作品当中非常有格调的一首作品。直接开头没有任何的前奏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紫色唇膏。我觉得女性涂唇膏，一是为了让自己漂亮，二是为了取悦那个你在乎的人，女为悦己者容，对不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都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漂亮健康，由内而外散发出美丽，然后身边那个人员赏识你，给你鼓励。今天也特别开心看到在花椒这边的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来到这里，都是自己人。深夜电台的周准接下来要放这首非常有格调的歌曲，来自于陈琳，紫色唇膏。 我在收听电视气象的预报，开始担心你昨晚的感冒，你写的字条我一直没有丢掉，小心翼翼的折好，绝不会撒娇。像一只猫在房间窝着睡觉，伸个懒腰，昨晚睡得很饱，在等你手机讯号，能在家的可还好？我想知道，却不会刻意讨好。紫色的唇膏，专属的味道，我避开人潮，安静对你笑。霓虹在街上热闹，我却在房间烦恼，到底 唇膏，完美的线条，谁对谁重要，你承认就好。我戴上假的睫毛，却真的用心祈祷，你应该会看得到。 第一次听这首歌吧，陈琳的作品《紫色唇膏》，其实我特别开心，作为一个 DJ， 我放的歌曲你第一次听到并且有好感，这就是我的工作最愉快的一个点，非常的觉得荣幸的感觉。陈琳的唱功很好，这首歌适合仔细听听看，《紫色唇膏》其实每一句里边都透着情感里又有灰色又要去挣脱的那个情感的氛围，紫色的唇膏。 紫色的唇膏，专属的味道，我避开人潮，安静对你笑，你哄在街上热闹，我却在房间烦恼，到底穿哪件外套。 我在收听 电视气象 的预报，其实呢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你可以听到这个钢琴是实录的，就是在钢琴那轨加了一个麦克风，你用手弹琴的声音都录了进去，我觉得这是好的音乐，很纯粹又很 live 又很有格调，极其适合夜晚。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名字叫做周准。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琳的演唱《紫色唇膏》，如果你喜欢这个调调的歌曲，你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手机里的 APP 听歌软件当中，作为你歌单当中的其中一首，当你播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曲你是从十点大陆机里听到的，我就特别的开心。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并不是每天晚上会出现，我中午也会出现，我的声音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只是我不告诉你，但是你能听得到，就是这样的频率相投。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呢，女主角苏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台词，我们听过无数的道理，却仍旧过不好这一生。其实当人处在低迷和焦虑的情节当中的时候呢，那些理想啊、情怀、人生道理就像遥不可及的月亮，你根本无法解决现实当中的温饱。谈起人生很多的低谷期呢， 你想到总是比如说你求职的时候一路无门突起来的噩耗，甚至有些生死离别是你无法接受的。有人将低谷期描绘成一个 U 型的抛物线，就是当我们处在最低点的时候，无论往左还是往右都是在向上爬，因为不能再低了。有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情绪，我们犯了错之后，我们情绪荡到了谷底。你发现没有，当你真的是不能再荡到谷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弹，这个反弹不高不低，恰好可以让你解决那个最后荡到谷底情绪的灰色。这个时候会有人帮你，很奇怪，我每次犯错的时候，首先那个出来帮我的是另外一个我，真的。那另外一个我就对自己说，说你不要这样，你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就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我的影子或者我的另外一半，在不停地跟我自己聊天，说服我自己，举很多的例子，换位思考。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有趣。我告诉你，如果这个情形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多半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做错了。真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的话，就是你跟另外你的一个你去对话的时候，多半是你觉得你自己做错了，想要去承认错误，想要去挽回这个错误，挺好的。你没有发觉，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另外一个人出现，他刚要出来的时候，你到一边去，不要来我这里，对不对？犯了错就要改正，但是不要犯同样错太多次。其实那就跟你的智商和情商有一定定的关联。我们都不是那种烂情绪糟糕的人，我们需要做更好的人，所以我们要总结经验，收集那些坏情绪，把它放到瓶子里盖上它，不让它出来。但是那个瓶子不是黑色的哦，是透明的，我们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和材质看到它在里面自生自灭，也懂得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作为 DJ 我又要推荐歌曲喽。这首歌曲我也觉得非常适合夜晚来聆听啊，它的唱功，这个女歌手的唱功至今来说还是非常厉害的，叙事高手，吉他有很大的魔力，六根弦可以简单的拿出来弹唱。男生女生在上学那会儿，是不是都有几个弹吉他很好的同学呢？很受欢迎吧。 街灯一盏一盏苏醒，怀念一盏盏来临，就等我听一听。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躲避，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失眠夜里又漏雨，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相识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秋天雨，每一盏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轻轻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飘。 们经常犯错，当我们承认错误的时候，就忽略了我们在犯错时的无理和冒昧。我们经常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但我们老忽视了那个在我们对面的人他的心理感受。在这里呢，向所有犯过错的朋友，或者我自己犯过错的那些瞬间道个歉，也谢谢自己一路犯错并没有消沉下去，总结了很多的人生经验。我在这边跟你谈道理聊天谈人生的时候，我也是那个犯错的曾经的莽撞少年，记得自己的无理和莽撞，变得谦逊有礼有温度。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我今天刻意看了看我写的字，我发现人在感冒的时候不在状态的时候字都变得丑，我都不想放我写的字了。所以说呢，人时刻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况，面对听众，面对家人，面对任何的事情都要健康。你会发现现在健康是不是最可贵的事情。刚刚看到简妮说她在我国的台湾省的台北市，好玩啊，台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而且忠孝东路我真的是背着书包走过好几遍，很长啊，各式的小吃101，还有当它灯光亮起是时尚的都市的感觉。其实台湾省给我的感觉就很透着一种亲切感，不管是服务也好，饮食，然后他们的街区，只要不是特别发达的城市，那种都会很有亲切感，没有压抑感。我去过台北，也去过很多像花莲啊，还有去过池上，去过南部的垦丁，我都去过，我是非常喜欢的这个我国台湾省。大家有时间可以去那边感受一下他们的饮食文化，就光夜店的小吃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叫做夜市啊，夜店的小吃是表达错误的，叫做夜市，很好吃。犯错说了一晚上了，其实我们觉得犯错之后呢，只要有悔改的决心，那个人就是你对他犯错之后，他可以给你改正的机会，就好好谢谢他，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低级错误。其实你在想， 发现这些所有吵的这些架都是那种非常没有原则性的吵闹，无理的那种表达，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就是说我要达到一个事情的对错的话，我必须要达到你给我承认我有一个话语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生活在吵吵闹闹当中进行是可以走下去，但是那个感觉是会分离很多的神经的，对不对？既然说到忠孝东路，我要放一首忠孝东路走九遍的演唱者动力火车的另外一首歌曲，也蛮悲凉的，叫做外套。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其实说了这么一晚上的犯错，我们要感谢曾经犯错的那些个日子哈，你还有这个空间、理由、心境去犯错，还有这个时间、心境、理由去改错，变成更好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不能再犯错了。所以说呢，趁着青春，你还有机会去犯一些可以去承担的错误，就去犯吧。比如说坚持你的理想，那不是错误。当你真的是老碰壁、老是受挫的时候，你就想想，你选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准确的？爸爸妈妈或者家人长辈给你的建议是不是对的？当然，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一直坚持，坚持在你的这样一个爱好当中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成就的时候，你会微笑的，而且你的爸爸妈妈、亲戚、朋友，还有你身边的人都会理解你的。希望你不再犯错，当然 ，to be a better man 是最好的收获和归宿。谢谢各位收听今天感冒版本的十点大陆机，看到了很多的自己人，再次感谢你们，不管是男生女生，在今天都要开心快乐。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陶晶莹，《走路去纽约》。晚安了，我亲爱的朋友，在每周一的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时间，2018年，我诚意的推荐你来到这里，收看收听十点大陆机。我总在这里全心全意的出现，即使我呼吸困难，说话也困难，我也要给你一个满意的微笑。祝你晚安，亲爱的，明晚再见。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